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最近热映的电影《芳华》再一次让大家看到了编剧严歌苓的魅力。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来讲讲严歌苓的故事。严歌苓，著名的中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他的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精神。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验与经历，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矿藏。他的作品《少女小鱼》《金陵十三钗》《天玉》《梅兰芳》《小鱼多鹤》等等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曾经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世界华人周刊的文章说，严歌苓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但它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落成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经劫难后的希望复苏。2013年，一向宁缺毋滥的冯小刚为没有好的电影题材而一筹莫展，于是向王朔诉苦说，我不知道拍什么。王朔说，你不是对你自己的文工团经历特别有激情拍吗？那你就让严歌苓写。严歌苓创作这类小说是具有唯一性的。冯小刚就找到了严歌苓，并给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严歌苓直言相告说，冯导，如果我写，就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剧本出来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当成我的新书吧。于是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被搬上了荧屏。多少芳华灼灼，多少落英缤纷，残酷的从来不只是青春，还有人性、时代之伤，他们纵横交错，昭示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命运辗转，还有那永远不会被泯灭的爱的微光。严歌苓年仅12岁就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舞鞋磨烂，脚尖钻心的疼，他却佯装云淡风轻。从小他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将所有不能吃的苦吃一遍，一如将他能走的路都走一遍。日后他谈到创作，用了痛苦与寂寞来形容，那与自己博弈和交战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漫长的求渡。如果没有那些曾经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训练，没有踮起脚尖宛如小人鱼走在刀尖上的痛楚体验，很难有其后苦行僧一般一心面壁素心若水的禅定。舞蹈一跳整整8年，严歌苓却悲哀地发现，我喜欢舞蹈，舞蹈却不喜欢我。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当炮火硝烟、血肉横飞已不再是遥远而抽象的战争场景，而成为凛然生寒的现实，当他看到无数的残肢断臂的伤员，那些被掩埋的牺牲的战友，闻着空气中充斥着的那种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血和咸腥气味的时候，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一下子引爆了潜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因子。于是他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了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当中。从此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年仅20多岁的他崛起于文坛。后来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多年的军旅生涯成为源头活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年严歌苓退伍，他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以及短篇小说《天域》和《少女小鱼》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其后美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交流访问的机会，作为年轻艺术家到美国去参加他们的写作班，于是他申请去美国读书。严歌苓当时在中国已经是声名鹊起的作家，在国外也有一个经济上可以依赖的姑妈，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在国外镀层金再回国，顺理成章地享受各种优渥待遇。但是他却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在国外生存。30岁的他从零开始学英文，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每天跑十几条街去上课。他在国外照顾老太太，跪着帮别人刷地板，谁都无法理解严歌苓这么自虐是为了什么。芳华里的刘峰无法面对自己被定为猥亵别人的流氓，他想要在战场上用死亡来成全自己平凡的人生，至少那样他可以成为别人口中的英雄。想必这段伤痛的文字便来自那段时间的严歌苓真实感受。那时候他失去了第一段婚姻，国内的一切都有人去楼空的感觉，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削平自己的记忆，然而情感的死亡却让他凤凰涅槃。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美国，严歌苓加入了美国编剧协会，他先是改编了自己的作品《少女小鱼》和《天域》。《少女小鱼》让刘若英成为第40届亚太影展影后，《天域》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10大最佳影片奖。但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的创作为严歌苓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在《失眠的艳遇》中，严歌苓写道，我是个夜晚失眠症的患者，30岁这一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是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滩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后来他被诊断为狂躁性忧郁症，最长一次30多天无法入睡。看到他形容枯槁，人家问他你怎么了，他流泪了，因为他仿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写作让他找到了遗世而独立的桃花源，失眠症却让他受困于孤立无援的沼泽地。严歌苓的家族有失眠症方面的基因，他爷爷就如此，39岁功成名就从美国回来，做了厦门大学的教授。但是在30年代，中国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病，也没有相关的药，爷爷不堪折磨而选择了自杀。很多人都觉得这种病不算什么，但只有挣扎其中才知道它对人的身体与意志的摧毁性打击。白岩松当年患上严重的失眠症的时候，每天想到的就是自杀。而严歌苓的爷爷将病遗传给了父亲，父亲又将他交接给了严歌苓，这根宿命的链条犹如魔咒般施加于整个家族。 严歌苓太知道自己的病症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地，他去就医，医生告诉他，如果你吃了这种药，你有可能失去你的创造力。严歌苓说，我想做一个正常人，要使我身边的人不痛苦。他在写梅兰芳的时候，影片中传达的最大哲学便是无可无不可，一切发生就让它发生了吧，这其实便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态度。所幸他没有因为长期服药而失去了丰富而敏锐的感知力，没有失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但却让他错过了最佳育龄，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在严歌苓的小说《母亲和小鱼》里有这样一段话，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都是后来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个人。那时只有18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严歌苓的母亲贾玲18岁的时候爱上了话剧团里的副团长，这个让她时常悄悄注视的男人后来成了严歌苓的父亲。在那个革命年代，很难遇到这样一个人，他让你的世界春风沉醉，绿草如茵。那时候他偷偷地写纸条给他说，我要嫁给你。严歌苓很多地方都遗传了母亲，她像母亲一样喜欢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此外她还像母亲一样敢爱敢恨。在文工团跳舞的那段日子，舞蹈将她的身材修饰得婀娜秀气，她喜欢穿超短裙，喜欢那些闪闪发亮的日子。当年15岁的严歌苓爱上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可惜她没有母亲那么幸运。曾经他是他的英雄，他如飞蛾扑火，不到半年严歌苓就给他写了160封情书。坠入爱河中的人，虽然由于严明的纪律不能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但四目交接，电石火光的怦然心动也是甜蜜的，奋笔疾书写情书，辗转反侧的想念是幸福的。但是后来呢，被上级发现，那个年轻军官急于脱责，主动向上级交出证据，就是严歌苓写给他的情书，并揭发检举了他。于是无休无止的审查开始，严歌苓一遍一遍地被要求反复写检讨。被最爱的人捅刀子，然后那些旁观者说，来来来，你把你的伤口一层层揭开，哪怕他血流如注，但无人呵护他的尊严。同时与之相形而来的是潮水般的唾骂，爱情破灭，信任溃败，群起而攻之，羞愤交加，严歌苓差一点自杀。那一年他只有15岁，成人世界里的残酷和邪妄似乎未经过度就颠覆了他单纯的城堡和对人性的认知。严歌苓，著名的中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他的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精神。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验与经历，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矿藏。他的作品《少女小鱼》《金陵十三钗》《天玉》《梅兰芳》《小姨多鹤》等等，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曾经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严歌苓的故事。18岁的时候，母亲告诉严歌苓，父亲有外遇了，他们可能会离婚。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空霹雳，无论是从母亲深爱父亲这一方面来讲，还是他作为一个军人来讲，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甚至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说，我朝北京方面向您跪下了，恳求父亲不要离婚。 父亲说，等你找到自己的爱情，你就明白了。父母最终还是离婚了，这让严歌苓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很没有安全感。直到多年以后，她和第二任丈夫结婚，才慢慢体谅了父亲，接纳了被父亲深爱的继母。严歌苓说，爱对于母亲而言，她已经成为了一种信条和宗教，只要你让她爱，她就已经满足了。父亲与母亲离婚，等于让母亲停止了爱。母亲的痛苦，严歌苓看在眼里，于是她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安排母亲的原型人物田苏菲与她的丈夫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也算是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但她的第一段婚姻结局并不美好，在80年代的电影界，严歌苓与她当时的丈夫李克威俨然是编剧界的神雕侠侣，但珠联璧合的眷侣却在八年后分道扬镳。到美国后，一度已经对感情心灰意冷的他认识了外交官劳伦斯·沃克，他被劳伦斯的诚意所感动，与之相恋。可是美国外交部却让劳伦斯做出选择，要职位还是要和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作家结婚。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谁轻谁重已在心间。于是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和严歌苓之间，劳伦斯毅然放弃了前者。1992年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所幸后来美国政策松动，劳伦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欢的外交工作。20年来，严歌苓跟着外交官丈夫几乎走遍世界，各种文化的碰撞让他的写作视野更加开阔，但严歌苓说，他的整个瓤子还是中国人。这么多年，他几乎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习惯，上午八点送养女上学，喝一杯咖啡，开始写作，直到下午三四点，然后精心装扮一番，等待爱人的归来。在朋友眼里，1958年出生的人身上，还有着80年代生人的骄傲劲儿，良好的舞蹈根基，高度的自律，让严歌苓的身材始终玲珑有致，成为活不出年龄的人精。一个人大致有三种面貌，外在面貌、精神面貌、生命面貌。这三种面貌，下者分崩离析，中间者或游离，上者才能相得益彰，和谐统一。而严歌苓无疑属于上者。生而为人，被摧毁，被吞噬，有时是多么轻而易举，但唯有坚若磐石，韧如蒲苇的人才能活下来。在背叛和批判中，他没有死掉；在枪林弹雨中没有死掉；在长达几十年的失眠症中没有死掉。最终，写作和爱让他获得了新生。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彼此的冲突和挣扎，扭曲与回归，爱与恨的纠缠和撕扯，个人际遇与社会变迁的再沉再浮，国家与时代的创痛与投射。所以他的作品不只是个体的史诗，也是集体的记忆，时代的铭文。但他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裸成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在僵化冰冷动荡嗜血的背后，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尽劫难后的希望复苏。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才情横溢，风流倜傥，对继母为他娶来的冯婉玉冷淡轻慢，但他受尽磨难改造归来，才确定并唤醒了对妻子的爱。尽管妻子已经失忆，他仍然在漫天大雪里推着他去守候那个早已归来的自己。就像《芳华》里在越战中丢了一条胳膊的刘峰，老婆跑了，过了20多年病倒后被何小平接到身边照顾，俩人抱团取暖，一如亲人。另一个戳中泪点的细节则是，刘峰被联防队员欺凌，被打倒在地，假肢也被甩在一边。这一幕被昔日的文工团战友郝淑文撞见，他遂大爆粗口说，你敢打残废军人，战斗英雄，我要报警。多少美好被毁灭，但苍天有眼，他也让良善最终找到了出口。严歌苓说，我记得小时候我要给乞丐钱，外婆说，你不能给他们， 他们都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拿出他的尊严来骗人，这本身已经是很可怜了。后来我也跟我先生争，曾经他是一个共和党，我跟他讲，一个社会总有很多弱者，作为创造财富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带着这些弱者一起走，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没有选择的一点。接着他就变成了一个民主党。佛家有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经过恶的洗礼，大致有几种归属，或与之堕落，或从此明哲保身，或更能明白善，善待善。恶是黑夜的魔鬼，它横行多时，却无法昭彰于世，唯有善才是人性里最无法被隐遁的华彩。忽然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一个人最大的信仰应该是他的良心。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听众朋友，严歌苓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上内容选自《世界华人周刊》，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